大一下学期与他上学期没有多大差别。那年暑假，夏九家与沈西先逛了一趟四川，玩了十几天。吃兔头时，夏九家无从下手，捧着人家脑袋啃了三两口，便放在一边的盘里。沈西见了，研究了半天，把兔头给掰得碎碎的，用筷子一点一点的把里里外外可以吃的都给剔下来，喂到对方嘴里，叫旁边的人都看呆了。他们去了几乎所有的著名景点，在某一座山上，两人转到一处古时候的烽火台。沈西指着一个金属制的铁桶问夏九家：哎，豆儿，那个是什么呀？点狼烟的罩子吗？我觉得是。哎，肯定是点狼烟的罩子。夏九家凝神一望，淡淡的回答： 是垃圾桶。 八月回 CC 市，还是天天黏在一块儿。夏九家的交际圈与沈西的交际圈基本重叠，见安仲前后等老同学时，两人总是一齐现身。安仲依旧是又胖又傻，第一次见面时，一边听着北京的事儿，一边抱着瓶子猛嘬，人中那里又红又肿，弄出个三瓣嘴，足足三天才好。前后还是又瘦又精，活力不比高中时差。隔三差五见到微信朋友圈中小学、中学、大学同学因为放假见不着对象而哭成一片的凄惨景象。沈西七夕那天终于没有忍住，手指一动发道：啊，跟对象加在一起真好。理所当然惹了众怒。沈西知道大学恋爱的两个人恰巧同乡的几率不高，可他和皮栋不同，他们高中谈对象，而后每一步都考虑到了对方。大二再回学校，系里某个最最喜欢年轻帅哥的老教授同意沈西加入团队参与项目，给博士生和硕士生打打下手，同时学学理论和实践上的知识。沈西非常聪明，各个部分一教就会，一点就透，到下学期甚至可以拿到一点编程方面的工作做。至于夏九家也开始实习，他有课时做一个实习，寒暑假做两个，一个在传统媒体，一个在各行各业。也是在这一年，沈西为到美国读博开始准备托福 GRE。 夏九家思考许久，最后觉得也想出去体会体会西方的工作状态和生活环境，于是答应沈西申请一个硕士。沈西 GRE 单词背到魔障，有天他在清华里面看到一群老外都穿着文化衫，脸上突然一变，指着问夏九家： GRE at wall 什么意思啊？ GRE 在墙上。夏九家一默好半天才说： 那是 Great Wall 长城，一个词，字母 A 中间的空有点大而已。 又上课又工作又备考，两人忙到脚不沾地。幸好大二暑假结束的时候，他们都把英语考试给通过了。八月，夏九家在与男朋友正式交往1314天的纪念日前夕，无意当中发现沈西还是经常带着自己送的破钥匙圈，冬天塞在毛衣下边，夏天发浪，直接露出黑色皮绳。夏九家叹了口气，伸出细白的手，在沈西的锁骨中间一划一挑，将那个东西勾了出来。 别戴了，我去买个真的戒指。 真的，真的戒指？ 真的，真的戒指。 夏九家打算在正式交往1314天的那天送戒指，还有三个星期，因此也没有着急。沈西却是上蹿下跳，终日翘首以盼，十分煎熬。到1307天时，在酒店里酣畅淋漓大战过后，夏九家无意中在沈西那边的床头柜上看到一张白色名片，上面的姓名那里 写着几个深黑色的大字，专业讨债。下面几行小字，困难债务全国追收，死缠烂打，老赖克星，律师带队，高效合法。还有清债热线13584355什么什么的啊，关经理。 老赖，我是老赖，不就欠了订婚戒指吗？ 他将名片放回桌上，装作没有看到，虽然对方很明显是故意摆的。1314天的纪念日，两人是在上海度过。沈西向某国内会议投了论文，没有想到竟然中了，被安排在第二天第四个演讲，正好是纪念日。会议等级不高不低，最优秀的教师讲师博士硕士大多不屑投稿过去，然而沈西只有大三，科研能力显然很强。会议官方给安排了交通住宿，夏九家决定陪沈西去上海时，意外发现那家酒店已经满房，便在对面汉庭订了标间，说自己住。沈西自然不干呢，他把行李全都扔在自己的房间，告别会议官方给安排的室友，穿着酒店拖鞋走到对面汉庭，与夏九家混了两晚，直到演讲当天早上才回酒店，打算换上西装皮鞋再打车去指定地点。没有想到他的室友性格古怪，赶早不赶晚，比正常时间早一个小时便出发了。房间是用沈西室友的名字订的，当时告诉沈西直接上楼就好，有两张卡，他也没有想到要到前台加上。这下进不去了，夏九家的目光在沈西的脸上和脚上的拖鞋之间走了一遭。 怎么办？ 算了算了，刚查了一下，那个附近就有一家商场，买一双鞋吧。 行，稿子呢？ 差不多记住了。出乎意料，那家商场是上海的顶级商场，沈西转悠一圈没有看到有哪双鞋在5000以下，最后仰天吐出了一口气，把黑衬衣从裤子里扯了出来，呼楞两下。唉，没事，我穿拖鞋上台演讲吧。虽说这个会议等级不高不低，却也邀请到了一些知名学者，甚至泰山北斗。当演讲流程终于进行到他们都有点好奇的才大三的沈西时，好几个人没有忍住回头，而后便看见了一个英俊的男生，穿着酒店拖鞋，白的，写着汉庭二字，没有正装，没有稿子，他啦他啦的走上讲台，正正麦克。大家好，我是沈西，今天论文的题目呢是……大家惊异，可能天才都很特别。眼前这位三天不打，上房揭瓦。下午的会，沈西没有再去参加，而是带着他的洞跑到苏州玩耍。他们吃了面，游了河，船在护城河上绕着苏州城走。两边建筑青瓦白墙，古色古香。船上有人穿着古装，表演苏州评弹，声音娇娇柔柔，飘飘袅袅。两人看着，听着，时不时地讨论几句历史传说，比如夫差、西施、干将莫邪。这座城市好像每一步都有历史。很奇怪的，两个城市距离只有100公里，可从上海到苏州，整个感觉都不一样，似乎从紧张当中一下子穿了出来。上岸还有一点时间，可以去一个近的园林，夏九家便轻轻地问： 狮子林？ 好啊。进狮子林，一路走过长廊、假山、人工湖，两人到了真趣亭。夏九家将两手搭在栏杆上面，看着下方碧绿的水，围绕的山、小桥，还有湖心亭，吸上一口南方八月里的空气，觉得炙热友好，却又带上一点沧桑。他回头看看牌匾， 又重新望向下面，问沈西： 沈西，你记得吗？高二约定能第一，咱就是时候的第一个月考前。在文具店，你曾经讲过甄去婷的名字由来。 还要走了两个字儿。当时夏九家在柜台前面试笔，写了"福晋，何晏之友，即东风正，又遇似其西风。若不缺琴，将焉取之？缺琴以力尽，为君图之一句。"沈西硬说有两个字写得不好，还说乾隆逛到狮子林时一时兴起写下真有趣三个字，写完却感后悔，觉得庸俗不堪。状元黄喜就在一旁陪嫁，揣摩到了乾隆的想法，便称自己一贫如洗，请皇上把中间有字赏给他用。那时沈西非让夏九家把写呲了的两个字赐给自己，夏九家没反应过来，被抠掉了夫以及君。夏九家的眼睛漆黑， 你应当那俩字儿写给你的。那真给你吧。 什么呀？夏九家从屁股兜里掏出一个小布口袋，打开，右手拇指食指捏着一个东西，递到沈西面前，左手捏着口袋，手腕搭在栏杆上，没看沈西，还是盯着胡婶。 给。 这个戒指是高二元旦那天他在漫天桃花瓣中爱上他的同桌沈西，并且看到用黑皮绳穿着的钥匙环之后才想买的。那天他在床上搜了许久，最后被他吸引住了目光。伯爵时来运转，双环可以360度旋转，下面的环宽一些，纯金属制作而成，上面的环窄些，有钻石嵌在里面，并且作为两个男人一起戴的对戒，可以非常相似又不完全一样，寓意也好，时来运转，对方的出现让人生变得不同。前几天在店里看过实物以后，夏九家就给沈西选了七钻玫瑰金的，他自己则是单钻玫瑰金。沈西的2200美元，他的1600，把这一年实习攒的钱都花了。沈西看到戒指，呼吸明显一滞，他刚要拿，夏九家便轻轻一撤。沈西立即把手一竖，夏九家换个方向捏那个戒指，眼睛清扫给人戴上。沈西捞过夏九家用五指紧握住的布袋，掏出另外一枚戒指，往屁兜里一揣口袋，掰起对方扶在木头栏杆上的无名指套进环中，而后握住对方手指久久不动，直到夏风渐凉。晚上吃大闸蟹，10点才回酒店，一进房间，沈西便搂住夏九家亲吻。夏九家被搂得太紧，推对方的肩，没有推开，觉得好硬啊，便改推为懒，抱脖子。沈西眼睛没有闭死，微微露出淡色的眸子。夏九家想起前一阵儿沈西准备论文，眼睛疲劳了，时常戴着蓝光眼镜，他自己便也跟着学。有一回接吻撞到，他把沈西那副眼镜刮下鼻梁，还嘻嘻地笑。 我连眼镜都比你的厉害。 他自己的舌尖与沈西的相亲吻，手摸着对方的脖子，那枚戒指划过年轻光滑的皮肤，冰凉的金属被热血奔流的动脉捂热。一吻结束，他们互相攥着对方的无名指根，轻轻说话。 东宝，你一主动真要人命啊。 怎么了？ 沈西摘下对方的手放在自己胸口， 我心脏蹦的心率120了都。 夏九家却注意到了另外一件事。 沈西， 你干什么这样缠着两条腿站？ 靠着柜子叉着两腿非常奇怪，说话的时候呢蹲矮一点，要不媳妇儿抬头多累啊。 你蹲着就不累吗？ 不累啊。沈西牛逼哄哄二十余年，只对酒家温柔体贴，无微不至。 啊，对了，沈西，上午收来的名片呢？都在吧？没丢吧？ 回去换衣服的时候放在箱子里了。又是一堆科技公司，没几家有意思的。 知道知道，你想从事航天航空到外太空。 不过最后啊，总归还是在你身边。 有屁。 真的，等到老了，总有一天曾经那些梦想啊理念呢、啊、全都会被抛到脑后。等那个时候，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事就只剩彼此了。 老说这些有的没的，真当自己是情圣啊？ 差不多吧。我觉醒早，起点高，进步快，无可避免的攀上山巅呀。夏九家存心想给沈西出难题。 那如果只能实现一个愿望，你要爱情还是事业？ 我要自己永远值得你的爱情。夏九家没指出耍赖，而是又吻对方的唇，他们纠缠翻滚，没摘戒指，有点不知羞耻。收到戒指再回北京，本来毛病就很多的沈西又添了一道新毛病，就是在上课考试编程实验实习时，每逢遇到难点难题，他都不自觉地转转左手戒指上层那个圆环。他说他对象可以让他平静放松，还能给他带去好运。最气的是，事实证明他还真的转着转着就有了思路。全班还是只有沈西在谈恋爱，他转来转去倒是能想出来，然而同学室友学长学姐等等单身男女，本来不会做就已经非常闹心了，看他那样更加闹心，双重打击，老想自戳双目。